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有人说，钢琴当然是乐器之王了。的确，钢琴拥有宽广的音域，仅凭它一件乐器就能够表现出整个乐队管弦乐队的这样的音域，加上它普及的程度比较高，学习的人非常多，所以呢，钢琴之王的美名实至名归。然而，对于钢琴这个王位的合理性，全世界的朋友看法都一致吗？其实，当一个网站推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推荐的算法排名却完全不一样。那究竟什么呢？什么是乐器当中的王者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了，还是最开始要进入的是我们很多人都一致认为的钢琴名副其实的乐器之王的音乐。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乐器之王究竟是谁呢？在传统的意义当中，或者是我们传统的想象当中，钢琴当之无愧。但是呢，也经过了一个调查，一个数据的一个调查，可能你想象不到的王者王位的竞争者究竟是谁？其实呼声最高的是管风琴，其次是小提琴，再一次呢是莫扎特。有人把这个也是称为是乐器之王吗？那钢琴呢，真的是连前三都没有挤进去，只排在了第四位。也有道理哦，管风琴的音域是不输钢琴的，而且在音量和气势上真的是完全是碾压式的对于钢琴来说。而小提琴呢，虽然我们一般都称它为乐器之后，可是它诞生的时间要比钢琴早两个多世纪。按道理来讲，有王才有后嘛。那现在我们在上半时段一起来聆听的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他的这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很多人都非常爱。那现在我们来听一听第三乐章。Thank you. 乐器之间的网位之争。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刚才所说呢，的确是，如果说王位竞争者是管风琴，之后是小提琴，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说了，如果按照诞生的时间来说呢，乐器之后，现在被称为乐器之后的小提琴，但它诞生的时间要比钢琴还要早两个多世纪，真的是按道理来讲是先有王才有后。所以呢有人就说了，小提琴之王应该归小提琴。那如此说来呢，竖琴也有资格挑战这个称号了，它的历史要比钢琴和小提琴加起来还要长好几倍。那论普及程度呢，吉他又站出来了，他说，我是携带最方便，学习曲线也是非常平缓的，练上个一段时间呢就能够弹出非常简单的曲子。那究竟哪一种乐器才是乐器之王呢？这个命题其实真的永远都不会有确切的答案。那我们换一种问法，就是在不同时期哪一种乐器的影响力最大，那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其实下手就好多了。比如说王位争霸赛，那究竟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每一件乐器或者是在他们所诞生的年代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首先钢琴是诞生于1709年，小提琴呢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大概是16世纪的时候。那还有呢就是吉他，它祖先诞生于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曾用名鲁特琴，还有比维拉琴，还有13世纪的西班牙登记为现在的名称，叫做吉他。另外呢管风琴是诞生于公元前250年，那个时候是由古罗马人发明的。竖琴诞生于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跟我们现在用火的时间一样长。好了，比赛已经开始了，选手们也都介绍完了，究竟这几件乐器怎么看才能把它才能选出来哦？究竟谁是乐器之王呢？那在此刻我们来聆听到的是拉玛尼诺夫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3乐章。

就一路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请回到我的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左右，依然是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魅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其实是乐器里面的王位之争。我是汪卓，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说钢琴、管风琴、竖琴、小提琴、吉他，其实这五种乐器呢，在大数据当中，在很多人的投票当中选出来的可以来竞争乐器之王的五件乐器。从1750到1850这100年之间的五种乐器，它的热门程度基本上是相持不下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的早期呢，管风琴是处于这种优势的地位，而钢琴作为乐器界的后起之秀，是在19世纪30年代左右迅速流行起来的。那一直到1850年已经成为了乐器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这段时间呢，恰恰也是钢琴界最早一批明星活跃的年份，比如像李斯特、肖邦等等钢琴巨星，对于这种乐器发展的巨大影响，不仅存在于乐评家的文字当中，客观数据上也可见一斑。那钢琴开始流行之前呢，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有一种神秘的乐器，真是碾压所有的这些选手，其实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告诉大家这件乐器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是吉他，你能够相信吗？在1850年以后，钢琴的发展势不可挡。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是和很多位著名的钢琴家有关，它也是当之无愧的乐器之王。而竖琴、管风琴，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件神秘的乐器，就是吉他，风头逐渐不在。但是小提琴呢，20世纪70年代前乐器圈的二当家的地位一直十分稳定。可是没想到没几年的时间，后来就被吉他迎头赶上了。吉他的数据表现非常具有戏剧性。那其实它的蓬勃发展开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呢出现在1957到1958年。那其实这样的一段时间出现了它的一个变化，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吉他突然猛增，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或者是来学习。Thank you. 乐器之王的争霸。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up. No control of my body. Ain't I seen you before? I think I remember those eyes, eyes, eyes, eyes, eyes, eyes. Baby, tonight. It's a movie and you just TiVo. Mommy got me twisted like a dreadlock. She don't wrestle, but I got her in a headlock. Never, never do make a bedrock. Mommy on fire, red hot. Bada bing, bada boom. Mr. Worldwide as I step in the room. I'm a hustler, baby, but that you knew. And tonight is just me and you, darling. DJ. 想不